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我是窦文涛，还有梁文道和孟广美。哎，我不是批评啊，我是不能理解。昨天晚上看了看电视，现在电视里边特别时髦那种明星的那个娱乐的那个新闻，但是我看了半天，我真是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观众会对别人的事情有那么大的兴趣，而且他又不是，比方说啊，我就看见赵薇。这个主持人在讲，哎，大家这一般那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都是那样，手嘛一开一合的哈。大家知道吗？赵薇减肥了，最近她拍了一个广告，然后开了一个新发布会，我们现在去看一看。好，一看我看啊，赵薇小腿倍儿细，然后记者访问，就啊，我减肥减了什么多少磅？我呀这个觉得性感就是一个什么，其实我也不在乎，往性感的这个方向上去拍一些照片。好，这就完了。然后下边又是那主持人啊，说完了赵薇呢，那陈慧琳又该来了，她跟做体操似的哈，就是 这个我就应该跟你抗议一下了。你要看娱乐节目的时候，你要看我们的相聚凤凰台，你看别人的就，人家可能一开一合，像我们， 你看广美， 我们肯定就不会一开一合， 我们是一上一下，哎，夏静文来了， 不是。是因为我们的摄影棚太小，我没办法一开一合， 一开一合 我 就 出镜了。 然后就这陈慧琳，我又觉得就是说，你说哎，一个咱说一个电视台一个报社请一个人，在香港来说一年的工资几十万，那么这个人整天跑出去干什么？就是哎，陈慧琳啊，你看我这个发型啊是谁谁谁帮我弄的，最近我就喜欢什么样的发型，然后说啊，听说你办公司，哦，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不是我办公司，是我的经理人要办公司，那么他办了公司呢，也许我就会是他的一个员工，其实我不会做生意，跟我说这些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真是不理解，就是怎么看来很多，当然一定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你包括这最近我觉得对人家谢霆锋什么张柏芝特别不公平，又说是什么啊，这个张柏芝把谢霆锋从王菲那儿给抢走了，然后人家谢霆锋，你说我发现有的时候这娱乐新闻就是故意的，谁都明白，谢霆锋可能对外辩解说我跟张柏芝是这个像妹妹一样的感情，对吧，谁都知道，但是马上人家香港大街在人家那个好像是张柏芝还是谢霆锋家门口啊贴海报， 哦， 贴大字报， 对， 说人家乱伦，说你既然说张柏芝是你妹妹，为什么你还坐在她的大腿上，你这个乱伦呐、啊、乱伦呐、啊、乱伦呐、啊啊、就给人家写这大字报，报纸上照灯。 我觉得已经变成整个那个香港娱乐圈的一个现象，它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大家对于你唱什么好歌、拍什么好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观众的需要，他必须知道你一些更私密的东西，绯闻呐、啊，然后你最好有一些什么，最好还有什么同性恋倾向啦，这个东西是大家乐于讨论的。就是说，好像他们生活必须找到一个目标来批评你，来讲难听一点，他可能要践踏你。 践踏， 真的，我真的觉得现在人有这种心态。 你试过被人践踏过吗？ 就算有，我现在已经学会不理会了。就是说，报纸怎么写我，这个传媒怎么说我，其实我已经很庆幸，因为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新闻价值。 反正我数过，报纸上说过你的男朋友有三个。唯独没把我列进去，这让我非常不平衡， 是吧？ 啊， 对，但是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拜托各位记者大哥把窦文涛也算进去， 千万 误会也误会一下， 对，误会一下嘛。 这种就是制造绯闻，这是一种制造绯闻。所以现在很多所谓绯闻的东西，就是半真半假。有些人是故意去制造绯闻，那有些人是真的有了绯闻，不愿意被人写。你一开始要否认，否认，否认到最后，你否认不了的时候，又要被写下。像之前台湾那个名主持人胡瓜，跟丁柔安的事情，他们一开始也是一直否认，一直否认，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但是纸包不住火，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我觉得像这次他们三个人的表现，就算张柏芝、王菲跟谢霆锋，基本上他们的表现都非常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都不开口，也不辩解，都不讲话。但是当你们三个人当事人不讲话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就比较危险了，他们身边的人就比较危险了，因为人家可能就先去问，哎，张柏芝的前任男友陈晓东，你有什么想法？去问谢霆锋，他身边的好朋友陈奕迅，你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就很多人会 involve 进来，像之前因为他们三个人都不表态的关系，所以哎又一单新闻出来，哎把吴大维给扯进去了。为什么？因为在很久很久很久，这个是已经几年之前， 在吴大维出生以前， 这可能在这个 他出了一件事， 三四年前吧，就是说他们在酒吧里面一句玩笑话，就是那种外国小孩子，他们常用英文讲说，我给你赌100万，你追不到王菲。 这不是没有，不是把，并不是把它拿来当成一个赌注，但是现在这个竟然之前听说也变成一个所谓的娱乐头条，说谢霆锋跟吴大维用100万来打赌他追不追到王菲。这段新闻出来之后，又另外一个人说，哎，其实谢霆锋还用100万跟别人打赌说他追不追得到何超那个何超仪。嗯，所以就是说身边就是说受害者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是娱乐圈的一个。 而且就是万一你不说话，你说我没话讲， 那 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默认，就是。 所以就是你知道，我就是觉得你得看深层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老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老要看着别人？你比如有一次就是我的朋友们办一个酒吧啊，我就发现这个酒吧里的客人哈来了啊，哎，有什么可看的呀？有什么演出啊？有什么名人呐、啊？你今天带谁来了？是孟广美啊，还是梁文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看看你自己吗？看什么？看别人干什么呀？这酒吧是你自己来玩的，你自己去宣泄你的激情，你自己跟你的朋友在谈心，在跳舞，这不是给一个你自己玩的空间？为什么到了这么一个业余的场合，你还是你发现没有？这是一脉相承的心理，在工作单位里。你的工作成绩你没有自信心，你一定要觉得我得超过他才显得我有成绩。同样在这个业余兴趣上，哎，我得看看是不是谢霆锋孟广美他们闹什么绯闻了，这样我可能就觉着生活挺有乐趣。可是实际上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从小这可能是性格原因，我别人的事情听了我也记不住，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自己，对的，想自己想自己都想不完呢。早上干什么，下午干什么，晚上找哪个朋友玩，怎么玩，这想不完，怎么可能有时间去打听别人的事情呢？ 可是那种，你比如说这娱乐新闻娱乐消息，对这些很喜欢听见消息的人来讲，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啊，那就是他们要关心的事啊，他们应该关心这个，而且他们很多人的生活意义是建立在这上面。举一个例子，就是歌迷会，你看那歌迷会影迷会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都很傻。你比如说看到有些，那天我看一个电视节目拍一些歌迷会影迷会，他们在等赵薇，他们能够就是等好几天收到消息赵薇要来，他们就很紧张，然后去设计那个欢迎会的那个布条啊、横额啊、宣传的单张啊，什么东西去设计那个搞那个东西，然后搞那个东西出场的时间其实只是一小时，而赵薇看那个东西啊，可能看都看不上，就看那么一眼，然后他们就觉得赵薇看了那个笑，他们就哎呀，赵薇你看赵薇看了我们做了几天这个玩意儿，做了看得好高兴，他看得多开心，他就很满足。他其实不是那么傻，他不是只是为了做一件东西去讨好他的偶像或什么，明明那个偶像可能只是跟他握一个手他就高兴了几天不洗手，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他在这个活动里面他建立了跟其他人的关系。他透过假设说我跟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孟广美，我跟你来搞个孟广美的影迷会或什么，那其实我们的目标，真正目标未必是孟广美，而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无聊的做学生的生活也好，家庭主妇的生活也好，一个小白领小工人也好，我们生活都很闷很无聊，没有什么生活意义，但是透过崇拜一个偶像，透过搞一个歌迷会影迷会，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像一个教会也好，一个社会组织也好，一个团体也好， 那我 发展一种人际关系， 稍微， 对对， 我能稍微理解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我没经历过，我没有这样，要跟志同就是共同喜欢一个人，跟志同道合者组织一个组织，我那个年龄只有说喜欢哪个女同学，但我也不能说跟同样喜欢这个女同学的男同学，那就打起来了，是不是？ 所以我 先去一下广告再索引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 啊，所以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文涛老说我不爱出去玩，我觉得文涛这一点，在这一点上面你就应该跟那些影迷学一学了，但我觉得你应该跟那些影迷们综合一下，因为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影迷他们的那种过，对于偶像啊，对于那些明星的那种过度反应，虽然我自己在做娱乐新闻的，但有时候我其实都看了都觉得蛮气的，你知道吗？我常常有时候看到这些人为这些偶像这些人这么痴迷这么疯狂，为了买一场演唱会的票排了三天三夜，他上学都不去了，有时候我看了我就很生气，我想这如果是我小孩我可能把他腿打断，但是我又觉得说就像你讲的，他可能寻找一种群体， 意识，他是排队三天三夜，是八个同学一起轮流去排队的。他有感受到那种群体的感觉。我还在记得在台湾有一次，我看在一个巴士上面遇到一群那个黎明的 fans 啊，他们去机场送机。哇，你就会觉得他们在那个巴士上面热烈的讨论那个黎明的点点滴滴，从头到脚他穿什么衣服，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那种， 对，他说一句今天天气好热啊， 那种良药神丹的感觉。然后他们发现我之后就企图希望从我这边挖一些那种黎明的一些 内幕消息。对 那 原来你跟黎明也有那个？ 当然没有，你在说什么呀、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人家的生活乐趣之一。上次那个 F4 你知道是谁吗？ 对对对，台湾的四个、 就是 F 后边的一个四嘛。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那时候正在苦读这个古兰经。 我最近在学伊斯兰教呢，我不太了解 F 四 是吧？那这样的话可能就 不是一种战斗机， 这话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不是，你继续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观众也都知道，就他不知道、 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那没有关系。我还是对了，我们 万 千的观众说一下，就是说上次 F 四来香港的时候，就是说我那时候人在台湾，所以我们凤凰台是做全程的追踪报道。然后其中有一位四十几岁的妇人啊，四十几岁的妇人 都去， 什么叫都去？他为了 F 四来这里，他请了三天假、啊，他打算全程的跟踪 F 四。我有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因为我相信他的年纪应该已经是为人母了，他可能是带着他的小孩一起来 F 四里面，随便两个男孩加起来年纪就跟这个差不多，我想，嗯。你继续。 他说是跟那四十岁的妇人差不多，没说跟你差不多。哎呀，你看 那也是跟我差不多。 不，怎么会？ 你这是大罪不赦呀！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嗯，没有啦，我只是觉得说现在呢，我觉得当艺人呢越来越可怜，就是说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一个画面，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所有的那些所谓的 fans， 他们在节节逼近，然后现在真的我像我昨天一直在。大篇幅的报道张柏芝然后谢霆锋跟王菲的这段消息，其实我心里其实替他们觉得蛮难过，就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一点隐私，就是说你知道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从零到从无到有那个过程，其实每个人的长短不一样的，但是是一个酝酿期。当你在那个酝酿期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无话可说的，你真的不晓得要对外说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像有几十支麦克风顶住他们，说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清楚，你现在心里到底爱的是谁？ 对， 就是 大家就不太理解恋爱的心理。有时候这个外在压力反而能把一对儿给促成了。嗯，本来人家只意思在若有若无之间，这个事情是两可的发展。嗯， 对。 可是你外在的都传说这俩人有事儿，我估计半夜里俩人也得打个电话商量怎么对策。就在这你来我往之时，最后说不定就真好了。所以说大家你看，我们猜的是对的嘛，就是好了 嘛。是这样的吗？ 是吧？ 会这样吗？啊。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啊。你要想想看，我们要同情一下那些歌迷，然后受到这种歌迷的热情，才会驱动这些的娱乐记者做这么多的事情。嗯，我有时候会想，一个年轻人啊，或者不年轻人，比如说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家庭主妇，一个人一辈子之中能够有这么一段时间，不管多短或多长，他能够花掉他那么大的热情去追逐一件事情，到底是件好事？他到底一辈子有一段时间是热情过？你想想看，一个人一辈子大部分可能是很庸碌的，嗯，每天定时的上班下班，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生活寄望，或者说任何的事情都是考虑的非常的详细精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量理性去计算我的利益，我每天的得与失。但是只有在崇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有那么多年轻人，他愿意冒着被家长斥骂的危险，冒着要挨肚子饿，省下钱去买一张卡片，愿意冒着这个餐风宿露的这种生活去排队买演唱会的票，嗯，然后去排队等着见偶像，哪怕两秒钟、三秒钟，我觉得这我自己倒觉得这到底是件好事。哎， 这是不是因为内心的一个宗教情结？ 有可能，当然你如果说宗教，很多人就说你看如果他信教或者做些别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更好。很多我们大人啊一说这种现象，我们就说这些年轻人，你有这样的热情时间，为什么不拿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我们应该反过来想，他这么做未必没有意义。他 其实我觉得倒不用把这东西太神化，扯进宗教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崇拜一个人，只是She's the one I wanna be， 就是她是那个我想要成为的一个人。你知道像那个小甜甜布莱尼，你总该知道是谁吧？嗯嗯嗯嗯，啊 ，OK， 全世界现在目前最红的一个 性感， 对，而且以前还是个处女，不，谁以前都是个处女， 他一直强调他自己是个处女，他一直强调他自己是个处女，就是说。像他呢，很多人，像你的口中他是很性感的，但人家叫小甜甜，小甜甜怎么可以冠上性感这两个字？而且很多人都以为说小甜甜布莱尼他的所谓的那些歌迷们一定都是男孩子，错，不是，他大部分的歌迷原来都是女孩子，支持他人都是女孩，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你最想要成为的样子。 我跟你说，这种青春偶像的这种类型啊，不光是他，所有的这个追星族都是女孩子居多。你去看那个主要是女孩子，我觉得所谓歌迷，当然我不是说没男的，而且你知道有点像是那个三姑六婆，我跟你说 什么意思， 不我无意贬低他们啊，我是觉得假如说比如说王菲、谢霆锋、陈晓东、张柏芝这四个人的歌迷要是凑到一块儿，哎呦那就热闹了，你知道吗？他觉得那就我感觉他那语气那就像是他的孩子，你知道吗？婚事需要他来操心，哎你看他原来跟你好，哎你就不跟他好，他那跟你好，我看也没什么好的。你看，就是全是这种。你们不同意？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一直还是那个立场。我觉得歌迷，譬如说你要喜欢一个人，然后大家要关心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么一个很空虚的时代底下的一种产物。我要同情他们。 那你要同情谁？ 歌迷。然后。我很同情他们，也不能说同情，同情而说他们很可怜。我想我应该这样讲，我能够理解他们。然后反过来，那些娱乐记者，当然我们也常常说他们很卑鄙，比如说不给这些明星一个空间，不给这些娱乐界的人是一个私隐。但当然反过来讲，现在我们的娱乐工业也越来越变得是要依赖这种配套的这种娱乐记者， 没错，就是这样子。 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配套的娱乐记者呀、像会给人造成这个混乱，让人认识不到一个人呢、他真正的这个艺术之美在哪里。比如说麦当娜，哎，我想跟你们讲讲麦当娜。就麦当娜这个需要对他这个人呢需要重新认识。当然我过去也没认识他，这主要就是因为你看过去咱们听说麦当娜是什么呢？啊，吸毒、生孩子啊，跟几个男人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性虐待什么，就你除了这些，你还知道麦当娜什么？ 很多啊。 我就觉得麦当娜好像是个挺俗气的这么一歌星， 她很经典，她非常经典。 最近我两个搞音乐的朋友跟我一样，就品味介于雅俗之间嘛。他说他看这个麦当娜最近的那个演唱会，就是穿日本衣服的那个，他说他们看了八遍，每当他们心情好的时候就几个人凑在一起看，说看得流泪。我说能让他们看了八遍的东西我一定得看看。结果我这一看，哎呦， 把我也流泪了， 不是流泪就把我给震了。我就觉得哎呦，原来人家麦大姐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就是你能够领略到什么叫一个完美的艺人。哎呦，这场演唱会下来，我跟你说，灯光舞美这些都是世界一流，咱不用多说，这很难用言传。就说麦当娜这个人，从头到尾，你说是乡村的、摇滚的、电子的、舞曲的、爵士的，就轮流给你玩了个遍，而且就明告诉你玩什么，麦姐姐也是第一流的，而且你就弹吉他，而且问题在于跳舞，周围都是舞蹈演员吧，他在中间他跳的是最好的。弹吉他他弹的是最好的，而且他那个曲目啊，你知道吗，每一首歌都能让这个大体育场，我觉得那就是个大 party， 你知道，全站着，好家伙，就听疯了。就是你比如说几个六七把吉他，其中一把灯光一照，啪，是麦当娜，到最后高潮的部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场这个所有的吉他都在这样，你想想当时的现场观众，这不就听疯了，就简直是。而且我佩服他在哪儿啊，唱歌跳舞那么复杂的舞蹈动作，据人家搞音乐的人讲，整场音乐会他没有一个音符唱错的，没有唱走一个音，没有忘记一个动作。你学跳舞的就知道那么复杂，而且人家也中间也没什么嘉宾歌手来了让他喘喘气儿，是吧，没有。而且你说这化妆，其实衣服很简单，就是一个牛仔裤啊什么的，中间换过两三身，不像现在这个香港歌星唱首歌换个衣服，对不对， 他们换衣服，麦当娜他们换衣服是有实际需要，因为真的是湿了。 对，而且呢，人家要来这个时装设计，就在一个环节上，啪换一个衣服，日本的和服，而且是经过了设计的那种日本和服。好家伙，你就一看觉得多么体现出就是这个衣服的设计和人家这个歌和整体的布局融为一体。而且我发现这个麦当娜呀、 麦当娜同志非常注意民族团结啊，请的演员全是亚非拉，哎呦，而且我相信那是亚非拉第一流的舞蹈高手跳的那个舞，他很东方化，他整个这个演唱会他有种东西方结合，尤其是泰国的那个出书一个冲天记，哎呀，手都是这样的，你一看就是泰国那种土产的那种舞蹈那种味儿，哎呀，可以跟咱们猴拳有一拼，好家伙，我觉得，哎呀，什么叫就是你美国，我觉得就有这个好处，他能把这个各个工种上的全世界顶尖的人才凑在一起，嗯，这样创作出来一个东西，哎呦，你就觉得什么叫完美？那就我那朋友还是一歌星，那看了之后就自卑，说，哎呦，我想想我呀。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也不外乎是能达到人家这个演出里边其中一个节目某一个工种的那个水平，我就那就是我追求的目标了，可是人家全美了，伊斯兰的话说全美了。有一个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对不起，我还补充一点，我女性美，嗯，我真的发现麦当娜，我这次一看哈，老了，是老了，嗯，但是什么叫中年女性的那种？哎，有个成语叫落拓不羁，落拓不羁啊，麦当娜，人家没往年轻小姑娘那个地方画，也没有画什么眼泪妆啊，这个妆那个妆的，就是一副中年女性的这个神采。但是你觉得怎么那么有魅力？而且你这模特应该研究，我发现。他们搞舞蹈的人说麦当娜的这个舞蹈是自成一格的，跟他个人的身体动，你发现没有，他这个人啊做什么动作都好看，他哪怕动作做的不到位，他这就是那种身体协调性特别好，你注意看麦当娜的一举手一投足，随便冲歌星一举手或者往那儿一站，啪着胯一挺，哎呦，就是那个型太棒了，我觉得。 我相信他这个人在心灵上某程度应该已经很大的解脱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他从刚出道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所谓非常前卫。但是以我们看起来，我们觉得他是前卫，但是事实上可能他只是一种比较超脱，因为他可能就是对很多事情是很不在乎的，所以他之所以能够自成一格，是因为他很多事情他不在乎。所以他之前可能做现在拍那种所谓的全裸写真集不是什么大不了事，但在他当年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在很多人眼中会觉得说，哎呦，他怎么这个样，甚至有人连提都不愿意提他的名字，觉得说提他 就觉得啊俗， 对，熟悉，其实你应该有同感了， 对对 对, 对， 因为但是我必须讲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艺人，因为从八零年代他那时候可能从造型起家的啊，没事扎个辫子啦，染个金发啦，弄个这样弄个那样子，然后什么脸上贴个什么钻石啊，嘴巴画的跟人家不一样，他以前可能比较着重在所谓这个装扮的东西，但是现在他年纪也开始渐渐大了，他开始知道怎么样用他最自然的美，但是他很重要，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全身那个肌肉那个腹肌，哎， 对对，那个肩膀这个地方这小肌肉啊， 他应该也有40好几了吧， 对，就他一点也没把自己往小女孩那方向打扮， 对， 哎，人家就是我就觉得中年女性的美， 但他中年女性的来是那种肌肉浑身的， 对， 就是其实一直在一些比如说女性主义者的阵营来看啊，过去我们以为麦当娜就是一个讨好男人，不，其实女性主义者很喜欢拿麦当娜当做偶像，他是那种这个身体就是我的身体，这是我身体，我为他骄傲，我用他吸引男人，但是我不是讨好男人，我是玩弄男人， 对。